在主体106年2017年年节之际，俄罗斯联邦滨海边疆区高黎人统一联合会、滨海边疆区朝鲜人民族文化自治会等同胞组织在1月27号到29号期间，分别在阿尔乔姆市、乌苏里斯克市、纳霍德卡市和游击队城举行了祝贺集会。有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各同胞组织负责人等各阶层同胞参加，还有我国和各国外交代表机构成员、俄罗斯外交部代表、滨海边疆区政府和立法会议人士应邀出席。会上发言者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新年贺词中提出了关于在历史性的七四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和十四宣言发表10周年的今年，北方、南方和海外的全民族联合起力量来开创自主统一康庄大道的任务。会上举行了艺术演出。